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郑松泰、谭仔。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粤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啦。咁今日有我黄杨达啦、郑松泰啦，同埋谭仔嘅咁样。咁今日咧就有，今日系一个有几样嘢嘅日子啦。第一样嘢就系、是、今日最紧要嘅一样嘢就系《粤少年周刊》出街啦，咁样。咁系呢个系要 甲号啊？ 呢个系要提一提大家，今期系呢个甲申号嘅。咁甲申号最需要留意嘅地方咧，就系佢加咗价嘅，佢系加价到22蚊嘅咁樣，咁我相信我哋嘅讀者都係覺得冇所謂。咁但係咧，最主要咧就係咧，大家買嘅時候咧，就提一提呢個報攤。咁樣咧，因為如果22蚊嘅書咧，佢當咗係舊有18蚊賣俾你嘅話咧，咁報攤就好可憐啊咁樣。咁係，所以唔係，因為我想講係會發生嘅。 是 會發生的，同埋呢而家呢 收慣咗嘛。 除咗收慣咗之外呢，我想講呢係你有冇留意報攤，係即係報攤而家好少㗎、報攤而家全香港得返500幾600個㗎嘛。如果而得返600個報攤㗎嘛。 都唔到啊。 即係你相比起幾年前係講緊係幾千個，唔係千幾個報攤喎。咁、你而家係縮到去600個報攤。 喂，你尤其係啲鬧市啊，尖沙咀、銅鑼灣嗰啲係冇咗好多。 同埋咧，有啲咧係有啲咧，譬如我樓下就係咁樣嘅，有啲屋村嘅報攤咧係即係貪個位平咁解嘅啫。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好多咧做唔住咧就逆手啊、頂手啊，又或者係轉租俾人做啊嗰啲咁樣咧，我想講咧係有相當多唔醒目嘅報攤嘅而家， 即係收錯錢又會 係啊，成日收錯錢嘅，所以咧買咗本《粵少年周刊》咧就唔好即係哇18蚊咁抵喎呢度咁樣， 係啦，俾個八折你噶， 佢好可憐噶佢其實，你問清咗佢咧，咪真係收18蚊啊嗰啲咁樣嗰啲咁樣，你指住俾睇呢度收22蚊喎大佬，今次特登印大隻啲，印大隻啲22蚊就係費事佢收錯錢，收錯錢好可憐噶咁樣，咁所以就係大家注意一下啦。咁如果 OK 收錯你錢咧，咁你鳩得佢 咯，OK 好難收錯入屋機嘅。啊，唔係嘅咩？ 咩啊？ 唔係喎，佢都撳掣喎，唔係入咗機喎。 係啊，有時佢撳，有時佢撳鳩錯咗，其實好難收錯嘅。咁但係如果佢都係收錯，咁佢應該係特登嘅。 應該係《粵少年》支持者嚟嘅。 O K 本身就 O K 本身就就係、是、難買到㗎啦。 係， 如果你喺嗰度揾到有 又平咯， 佢就平，咁梗係撲到買，撲到買㗎啦，係咪先咁樣？咁啊，所以係大家就注意啊，出一出個封面先，應住呢期封面，因為我琴日病鳩咗都冇時間貼花封面。咁令住啊，今期嘅封面啦，呢、這個其實係金善儀嚟嘅咁樣。咁係有人會話啊，我哋究竟有幾多人畫封面嘅咧？咁樣點解啲風格咁多變嘅？係一個人嚟嘅咁樣。 係咯，呢期啊，好多人係傳疑喎，做咩金善儀變咗頭著絲褲嘅？ 點解佢有時又咁樣美式畫風，有時候港式畫風，有時候日式畫風咁樣咧？咁呢個你要問翻 Man 曾點解會咁樣？今期係有封面送嘅咁樣，咁你可以對比一下今期嘅封面，唔係今期係有海報送的， 有海報。 咁今期就係有呢個咁嘅金錢絲海報，你可以對比一下嗰個海報嘅畫風同埋封面嘅畫風， 但係嗰個精神分裂嘅， 但係嗰個人係同一個人畫嘅，佢係咩都係 Man 曾畫嘅嗰啲咁樣，即係你吹佢唔正嗰啲咁樣。咁係 你呢度一睇真係覺得係兩個人畫啦，大佬。 係啊，好明顯係兩個人畫，但係事實上真係一個人畫嘅嗰啲咁樣係 OK。好啦，咁同埋唔同時期嘅畫風嚟喎， 係同一日咁啊， 係同係啊，同一日交出嚟， 上晝同下晝嘅分別咯， 係同一日交出嚟嘅嗰啲咁樣 OK。好啦，咁就 都加咗葉嘅話，今次夾生 唔係咁梗係加葉啦，唔係點會加價嘅 嚇？咁今日話呢個係黨糧嘅咩啊？ 黨糧復刊啦，黨糧復刊啦，嗰啲咁樣係咪先？咁 佢復刊係真係復刊嘅，就唔係副間嗰啲復刊嘅，復下又復復下又休刊咁撚樣，佢係真係復刊嘅咁樣。好啦，咁留翻臨尾先講啦。咁今日除咗係要少年周刊甲申號嘅日子啦，亦都係今日係911十幾周年啦， 13周年。 今日亦都係91113周年啦，咁樣。咁91113周年就我哋都會有一節都會講一講佢，雖然有一個題目我哋資料準備唔係好足夠，同埋都係想揾阿屈基王嚟先講，不過都要講一講，因為今日奧巴馬都會有重要嘅 等緊九點鐘啊， 重要嘅講話發表咁樣。咁但係第一樣嘢咧就係今日朝頭早大家最關注嘅就係《東方日報》嘅一個報導啦。咁因為《東方日報》咧就有權威消息啦，率先曝光啦嗰啲咁樣。其實如果你哋有睇開《東方日報》咧，咁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開《東方日報》啦。其實《東方日報》都係一個即係都睇到嗰、那個中共嗰、那個手腕係硬定係軟嘅一個咁樣嘅姿態咁樣。咁東方都唔時不時都會有啲態度啊姿態 有唔同嘅轉變，尤其之前嗰啲社論嗰啲啦，我哋都講過啦。 係啦，咁我哋有講嗰陣，我就覺得就哇佢咁樣嘅咁樣。咁但係我哋近排就冇講《東方日報》啦，你就知道咦近排佢又咁樣喎、啊，咁樣 睇個形勢先。 風向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咁所以因為風向唔同咗，跟住佢今日就有啲權威消息嗰啲就出嚟啦，咁樣咁係連文匯大公都冇呢啲咁嘅嘢嘅喎，係咪 啊？冇啊。 咁係《東方日報》就有個權威消息就話啦，特首選舉方案就曝光啦，嗰啲咁樣。咁嗰個方案咧就係即係話係政府推出嚟嘅方案啦。 嗯。 因為需要知道政府嚟緊將會做呢個咁嘅第二輪嘅諮詢啦。第二輪嘅諮即係第一輪嘅諮詢就係之前做咗5個月，就係、是、關於大家認為應該點樣去做呢個咁樣嘅政制改革呢嗰啲咁樣。咁然之後咁跟住然之後就交咗上去特首就出咗報告交上去呢個北京。北京就即係喺呢個 人大常委啦， 人大常委會上面呢就做咗一個決定，咁交返個報告落嚟。咁李飛就落嚟開個簡介會，我哋去示威，跟住就拉鳩晒。咁然之後呢跟住呢就出咗一個咁樣嘅嚟緊下一步呢就係呢一個咁嘅政府呢就會公布佢嗰、那個方案嘅諮詢，方案嘅諮詢。咁做完第二輪嘅諮詢之後咧，政府就會拍板出一個方案出嚟咁樣。咁然之後就遊說市民啦，同埋廣大嘅廣大市民啦，同埋立法會議員嘅支持啦。然之後就會喺立法會通過，係需要全體議員2/3嘅支持票先至可以通過到嘅。 佢而家暫定咧就係話係會講緊係嚟緊呢一個10月8日啊，就是、立法會復會之後咧，就係、是、首次喺大會上面公布呢次第二輪諮詢嘅一啲嘅詳情，甚至呢個方案嘅一啲細節，因為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即係白熱化階段啦。咁咧預計咧， 佢嗰個諮詢其實係會早少少。 都是會是在那個大會開始的時候而家講緊傳緊， 因為我今朝收到一個風聲就話佢嗰個諮詢其實諗住 九月尾嘛， 佢就諗住係唔係佢就諗住喺佢傳言，而家傳言啦就係你知邊日啦，但係唔講俾你知住咁樣嗰、那個佔領中環咧，就傳言咧就會喺10月1日度進行嘅，咁就係 話去飲啊嘛，那個暗號係 咩 暗號啊，去飲啊， 去冚啦， 去冚啦，去冚啦， 冚個頭埋牆個冚啦，你剃光咗個頭，而家係咪咁樣？好啦，咁就光頭黨就會喺傳言就會喺10月1日出動啦。咁然之後咧，就亦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喺10月1日嗰個所謂嘅佔中進行咗之後咧，就推出呢個諮詢啦。嗰啲咁樣嘅，咁但係都不過就復會嘅時候交返上去大會，亦都係比較合理啦呢個做法。好啦，咁就不如講講，咁最大家都想知道就係話嗱呢個係消息嚟嘅啫，再講一次，呢個係東方日報 權威消息， 但我覺得即係八九不離十㗎啦，大概都係咁樣㗎啦，都唔爭得好遠㗎。咁就不如講講佢嗰個而家嗰個咁嘅所謂嘅嚟緊政府會推出嚟嗰個咁嘅特首選舉方案個曝光，但係我想問佢呢個權威消息係冇講立法會選舉辦法， 冇噶， 冇嘅咁樣，咁亦都係應該都係咁樣噶啦，因為應該都係按照現有嗰個組成去做嘅，咁唯一係其實即係估計啊，呢個唔係嗱搞清楚，呢個唔係我哋嘅建議啊，估計啊，嚟緊2016個立法會選舉唯一會比較有可能有改變係嗰個劃區嘅問題。 因為那個五區分區的問題 是啊，不是是不是五區啦，是不是五區啦，因為九龍區似乎傳言話劃三區啦，咁這個咁樣的新界那邊不知啦，咁所以就是 是，同埋亦都之前喺第一輪嘅諮詢都講過咧，就係、是、因為根據基本法咧，要係落實咗特首普選。普選括弧啊，普選之後跟住先至全面直選呢個立法會嗰啲咁樣，咁所以佢都會嗰陣林鄭都已經講話下一屆先搞，下即係或者之後先搞噶啦嗰啲咁樣。咁而家咧就 都淨係集中係講緊呢個特首選舉方案。 咁所以佢而家個權威消息都係講個特首選舉方案嘅。咁我哋可以講講嗰個佢而家東方講咗出嚟嗰個方案係乜嘢先？ 係啦，咁其實根據東方嘅報道咧，佢就有權威人士向佢透露啊，而佢都好強調嘅就係因為其實係 A 一 A 二版都係同呢個有關嘅。咁佢有講到嘅就係話，其實呢次特首選舉方案裡面有三個嘅重點。咁第一咧就係關於呢個係所謂嘅入閘門檻，又稱之為一個推薦階段。第二個咧就係一個統稱為一個民主程序，嗱括號啊呢個民主程序嘅提名委員會嘅具體提名嘅機制。而第三咧就係講緊提名委員會係投票嘅時候應該用明票定還是暗票嘅形式進行咧咁。咁呢個係最即係最主要個三個嘅重點嘅環節。咁就住第一樣咧，就係講緊呢個入閘門檻嘅時候咧，咁由於因為咧其實即係所謂呢個權威人士嘅消息透露啦，就講緊而家人大嗰個嘅講法就係冇講到究竟嗰個提名門檻，即係所謂一個過半數嘅時候有啲乜嘢嘅具體嘅方法咁樣。咁於是咧喺度有個講法啦，就話啦，關於呢一個入閘門檻嘅講法嘅時候，首先人大決定咧對於入閘機制同埋門檻係完全留白嘅。咁而據悉咧，政府會傾向沿用目前呢一個選委會嘅百分一門檻，即係講緊就話如果取得150位嘅提委嘅推薦就可以入閘。OK， 咁而呢個講法咧就係話其實係即係呢一個係漏啲嘅消息出嚟啦，就話咁可以確保咧，其實好之前嗰幾日係咁，有啲泛民嘅參選人如果佢哋想係入閘去選嘅時候咧，就只要攞到呢個200個提委嘅議席就可以啦咁。咁呢個第一樣嘢就係沿用翻呢個百分一嘅一個嘅門檻。 呢個搞清楚。 入閘喎，係入閘喎。 呢個意思只係話將某一個人，如果佢想選，推薦入去提委會咁解啫喎。 但係提委會你點之後嗰個出閘係第二階段嘅事啊，係第二個事情嘅事啊。 即係攞到呢個百分一嘅門檻啦，假設咁跟住之後再要俾提委會再經一個呢個過半數嘅。再唔知用咩方法去投一個過半數出嚟，先至可以出閘去俾市民選 嘅。係，但係未講完嗰個百分一嗰個門檻。 係啦， 除咗百分一門檻之外，亦都有傳言咧，就係話咧，可能咧係可以加入埋呢個咁嘅所謂公民推薦嘅元素，即係話所謂公民推薦嘅元素咧，就係話如果你係佢未有細節 detail 啦，估計就係話如果你收集到幾多個 一定數目嘅合資格選民嘅聯署支持， 就可以俾你推薦一個人去，即係話，但係即係意思就話你有百分一嘅提名委員會嘅人嘅委員去推薦一個人，佢先至可以掉個名入去提委會入邊。去作為一個考慮之列，咁如果有可能 let's say 公民推薦，咁有幾多人，有幾多個幾多選民係推薦某一個人嘅，譬如推薦黃毓民咁樣嘅，咁黃毓民個名都可以掉到入去提名委員會入邊啦。 即係入閘其實就所謂有兩種嘅途徑，或者有唔同嘅途徑。咁第一個就係而家選委會個百分一，攞到百分一啲個選委嘅推薦，只要大概可能係150至200票就可以入閘。另外一個方法就係傳緊就係話可能有某種形式嘅公民推薦。就係話，除咗百分一選委之外咧，你如果攞到合資格選民特定一啲嘅人數，你都可以入閘嘅，但係限於入閘啫，即係喺個入到去提委會裏面。但係你能唔能夠出閘咧，係另一個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喺另外一樣嘢就係講緊嘅，就係話關於嗰個民主程序，就即係呢個提委會嘅具體提名機制係點樣係運作啦。咁就住呢一度咧，咁呢個權威消息就指就係有三個嘅選擇嘅。即係呢個具體嘅提名機制有咩三個選擇呢？第一就係全票制，即係話每名嘅提委咧就要全投三票，呢、這個就係全票制啦。咁即係話佢提咧，譬如如果佢係可以投超過或者少於三票嘅話，都當作廢票。呢、這個就係一個全票制嘅第一種方法。第二種方法就係稱之為一個多票制，即係話每名提委可以自由選擇投0至3票。咁呢個相對嚟講係個所謂嘅中間落墨方案，因為喺呢度嘅時候咧，就係提委，即係泛民嘅提委啊，只要攞到一啲嘅即係投票俾呢個泛民嘅參選人，咁其實就能夠係有機會出閘嘅所謂嘅講法。而第三個嘅選擇就係一個所謂信任票制，即係話提委會係由每名成功入閘嘅參選人逐一投票。 咁譬如啦，如果有五名参选人入闸，而每名提委便需投五次票，如果取得过半数支持，而有最高三名嘅参选人，即系就可以投票出闸啦。 嗯、 即得到呢一個所謂過半數選委支持就可以出閘啦咁。咁即係話其實喺呢一個第二個重點咧，就真係嗰個民主程序嘅具體提名機制咧，其實而家有三個，即係呢個根據呢個權威人士透露就係有三個選擇，一個就係全票制，另外一個就係多票制，第三個就係信任票制。咁當然另外一個最關注嘅就係話，究竟你投嘅時候係咪用翻而家提委會嗰種嘅方式，係講緊用一個暗票形式進行咧咁。咁而家仲有一個爭論嘅就係話，究竟明票同暗票是怎样选择呢？咁嗰个权威消息就指啦，其实喺呢一个出闸同埋入闸嘅投票嘅时候呢，咁就大概而家呢就话啊，有个讲法就係会设四至六个礼拜嘅争取提名期。咁呢个争取提名期呢就係俾唔同嘅参选人呢去争取呢个提委嘅支持嘅。咁而你最终嘅就係决定你点样係能够出闸呢，咁你投个票呢如果係明票嘅话呢，咁就可以防止呢个建制同埋泛民参选人暗中进行呢个魔鬼交易。咁而暗票呢亦都可以减轻呢个建制派提委面对中央嘅压力，亦都同时呢就係令全港选民无法监察呢个提委嘅投票意向，咁对泛民就有利有弊。咁就住呢三点呢，咁东方又做咗呢个头版嘅报道啦咁样。 唔係，咁佢仲有啦，仲有一啲就係、是、譬如嗰個四大界別嗰個講咗咩啊？ 仲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嗰個四大界別投委會具體組成同埋產生嘅辦法。咁而家咧呢一、這個即係除咗頭先呢三個係成個嗰個嘅過程嘅重點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嗰個提委會組成同埋產生嘅辦法咧，咁而家呢個。呢、這個權威消息人士就話，都係會係講緊由呢個1200人組成啦，即係由翻呢一個現行嘅選委會四大界別，咁各佔呢一個300席，咁但係裡面嘅人數同埋數目可能會有調整嘅。譬如嘅就係話有啲講法係會係適量削減呢個漁農界嘅議席啦，增加呢個婦女界啦，又或者擴大呢一個嘅金融服務界同埋保險界嘅選民基礎等等。咁而咧，除咗頭先講嘅就係話選委會具體個組成啦。投票嘅一啲嘅即係方法咧，即係入閘門檻、民主程序同埋明票暗票之外咧，另外有一個咧，呢個消息人士就話都係講緊，其實可能係有一個守尾門嘅機制嘅。咁守尾門嘅機制咧，根據呢一份嘅東方嘅講法就係話，如果中央咧係拒絕任命喺普選中當選嘅候選人做特首咧，整個提名同埋呢個選舉程序就要重新展開啦。咁呢個守尾門就係中央守尾門嘅機制嚟嘅。 咁佢嗰個諮詢嗰個空間咧，其實幾樣嘢嘅啫，即係譬如佢而家即係你而家睇佢呢個消息洩漏出嚟啦，咁樣咁佢嚟緊嗰個諮詢，佢會著墨去宣傳嘅就係幾點嘅啫。嗰啲明票暗票嗰啲冇乜意思嘅，其實嗰啲即係你。你已經係確認咗呢個遊戲規則底下嘅一啲手段啊、戰略嘅運用嚟嘅啫。咁嗰個係譬如如果你講睇個諮詢期間，嚟緊呢個諮詢期間講緊嗰個令到嗰件事可唔可以更加開放？當然啦，我哋嘅立場又好簡單咧，基本上佢而家框架出嚟同人大嗰個框架就基本上係一樣啦，係、一樣啦。佢只不過冇去即係大概都係咁樣㗎喇，我哋估計亦都唔會寄望佢有啲咩驚喜㗎喇咁樣。咁另外嚟緊去嗰啲所謂嘅中間，所謂嘅一啲開明建制派呀、或者會推動去大家去進入一個討論嘅範疇嘅就係乜嘢呢？譬如就係嗰啲提委會嘅組成方法啦。佢而家放風就係話會減呢個漁農界啦、增加新增一個婦女嘅界別啦，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又會有個講法啦，因為點解會減漁農界呢？就因為漁農界就最大爭議性㗎嘛，因為喺啱啱去屆嘅立法會選舉，大家對漁農界都好有意見， 真係嘛？ 即係因為你都唔撚知啲乜撚嘢人係可以去選嘅， 係 可以去選嘅，因為嗰啲選民基礎又奇奇怪怪，跟住去參選嗰啲人又唔撚係漁農，又同漁農係完全冇關係嗰啲咁樣，咁呢個界別嘅存在本身就好惹來一個大家嘅反感， 同埋就住呢個報道，其實早兩日叫阿漁農界嗰個所謂嘅點解有啲人無端端係即係做咗個新聞啦，就係講緊呢個漁農界點解會係即係死抱住中央支持親政府啊嘛，就係講緊嗰個即係捕魚嘅補貼同埋津貼問題。 即係講緊係每一隻出船嘅漁船牌，其實而家炒到係去百幾二百萬一個牌咁樣。 唔係你真係漁農界咁樣，你都可以解釋 咁解釋到啫。 咁但係問題係嗰個界別入邊有好多人根本就係 炒緊牌啫嘛。 係漁農同用漁農係完全冇關係噶嘛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即係呢個比較爭議性嘅界別就會去削減佢嗰、那個份額咯。然之後就會即係話啊新增咗個婦女界別啊，跟住導引嘅討論啊，啊咩為之婦女啊，即係模糊你嘅焦點啦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亦都會係就係、是、傳言一路都咁講㗎啦，就係話一啲公司票啊，嗰啲就會去轉做個人票啊，又或者部分嘅界別啊，例如係 金融界同埋服務保險界， 保險界啊，亦都可以增加多啲 選民基礎， 可以多啲選民。但係即係佢當然都唔會去到一人一票啦，咁佢可能即係由呢個咁嘅幾百票變做千幾票嗰啲咁樣啦。咁即係呢個就會係其中一個去 drive 你去討論嘅一個空間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嗰、那個嗰、那個最後嗰個階段啦，就係、是、嗰個所謂嘅 提名機制三大選擇， 唔係嗰個最後嗰個當選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啦。嗰、那個當選而家就係佢而家嗰個講法同即係呢個其實就人大嗰個框架就冇講嘅。咁、但係佢又喺度講緊就係話應唔應該攞得一個絕對多數票先至能夠當選，定係簡單多數票？咁同埋就係究竟喺嗰個投票入面嗰個票數係將唔將白票係計算作為有效票？嗱，因為白票作計唔計算作為有效票咧？其實如果你有留意咧，就係、是其實就係黨部率先講出嚟，黨部就即係明報啊，就係、是、率先講出嚟就係話佢哋覺得爭取一個空間就係話變咗就係攞翻個白票出嚟作為一個否決權啊嘛。 嗯， 係啦。咁係譬如其實呢、這個我想講，我喺我哋嘅聽眾或者我哋嗰個圈子入面，我哋就冇加人理呢樣嘢，因為我哋斟酌嘅係提名程序。 唔係喎，昨晚我有講劉俊濤呢個講法喎，過白票嘅話就係呢、這個，如果全香港市民過半數就可以係即係所謂否定呢一個特首候選人啊嘛。 係咩？咁就問而家呢個冇討論空間，呢、這個白痴噶嘛，其實即係呢個係呢、這個就係由明報嗰啲咁樣嘅報開始咧，就喺度放風，就係話喂，我哋而家爭取咁多提名，哦，不如我哋而家啊，我哋都唔好放棄，唔好就係 有反對權嘅， 我哋去爭取一個反否決權咁樣。嗱，如果我哋能夠動員到市民，就係話我哋投一個白票咁樣，咁用白票作為就我哋唔信任呢個特首咁樣，咁即係呢個係變咗佢哋覺得係一個走賺空間， 係 覺得係走賺空間嚟，但我想講喺香港係動員人投白票咧，係難揾過，係難揾 四千啊， 難揾過叫佢投票俾我啊嘛！你老味，你真係好撚難， 因為你 喂，因為係好撚難理解嘅，好難理解嗰個論述，即係嗰樣嘢唔嗰樣嘢，當然啦，喺大家嘅角度嚟講，喂，代表就代表住一個否定咯。我參與呢件事咁樣，我行使我公民權利，我參與呢件事。喂，但係其實喺特首選舉入面嚟講，你仲有一個斟酌嘅點，就係你其實你本身應唔應該參與呢件事嘅一個斟酌。喂，當你唔認同一個普選嘅， 你唔投咪得咯，係咁噶嘛。 喂，即係唔係？即係咧，同埋就係其實喺個姿態嘅立場上面，係咪應該採取一個全面杯葛嘅姿態？呢、這個都係有一個爭拗喺入邊。好啦，但係慢慢就開始導引呢個方向啦。明報有咁講啦，其實你有睇講清講楚TVB 去訪問啊李卓人嘅陣都有咁講， 都有咁講過。 喂，點解唔去諗下係咪真係完全冇空間呢？係咪可以譬如我哋市民掌有嗰個白票嘅否決權嗰啲咁樣，佢就改撚咗個名俾佢哋白票否決權咁樣，即係我哋而家掌控一個白票否決權，係咪都可以否決呢個咁樣嘅特首咧？咁樣諗嚟緊咧，嗰個討論咧，我覺得最熾熱嘅討論咧，就會即係佢想導引嗰個熾熱嘅討論咧，就係、是、集中喺嗰、那個選委會嘅組成，同埋嗰個是否計算白票。是否計算白票呢一樣？是否將白票計算為有效票？嗱，即係嗰件事係必須係要係佢係取得絕對多數，絕對多數。咁如果你嘅白票可以計算埋有效票，咁你嘅白票就會成為咗一個唔係投俾佢，但係有計六種票數嘅票嘅票入邊，咁你就可以有機會令到佢難以取得呢個咁絕對多數。好啦，咁如果取得唔到，咁點咧？咁樣咁會咪又撚？ 咁咪又嚟過咯？ 又撚嚟過，咪又係嗰幾個？屌你老尾，咪又係一樣。所以嗰件事係冇撚變過，同埋就係、是、亦都要小心謹慎，就係唔好跌入咗去呢啲討論入面咯。因為譬如係我哋而家要著力宣傳嘅，或者呢個階段要宣傳嘅，係要話俾大家聽，如果係一個有篩選嘅情況底下，我哋去接受呢個一人一票嘅假普選所帶嚟嘅遺禍係有幾大， 所帶嚟嘅遺禍有幾大。第一個遺禍就係話，當佢有咗個民意授權之後，佢有咗一個假嘅民意授權之後，佢有咗一個你哋已經接受咗呢個係普選， 因為你投票俾佢噶嘛， 係啦咁樣，咁我然之後我出嚟，我又宣稱我自己有啊幾百萬票， 三百萬票啊，多過你立法會議員喎。 咁跟住然之後，佢就可以係橫行噶咯喎，立23條又得，係咪先？新界賣地又得，係咪先？咁你呢層呢、這個割一忽出嚟，就係話呢個咁樣嘅大陸富豪區又得，呢啲都係民意授權底下進行， 甚至取消某啲邊境，取消某啲邊境過關都得啦。 係啦，佢個講法，佢會覺得自己係，佢會宣稱自己係取得咗民意授權去進行呢啲行為、到時你想反駁佢，你想反駁佢嘅時候，當然你會覺得撩你個民意授權係假，但係有好多村民唔係咁諗啊嘛，嗰下嘢大劑啊嘛。第二樣嘢就係話，就係、是、嗰個基本法嗰個問題。如果你認同咗呢個係普選嘅話，你基本上就符合咗基本法入邊講話最終達至普選嘅喎。咁你又爭取條撚啊？你個民主進程係完結咗嘅咯喎，你冇嘢好做啊。第三樣嘢就係話，喂，我哋而家2014年嘅9月11號，我哋都仲係清醒知道呢個係假普選。喂，過多幾年，我要再向啲後生仔或者再向啲嚇新一輩嘅人話俾佢聽，呢、這個唔係啊，呢、這個其實唔係普選嚟。如果你今次通過咗，你到時要再解釋俾佢聽嘅時候，就好撚困難嘅咯。因為佢根本就唔知道自己身處喺一個非民主嘅社會入邊。佢甚至乎已經覺得呢個係民主社會啦，而呢種咁嘅想法係會越嚟越多。你嗰個宣傳機器係唔夠佢嗰個政府嘅宣傳機器嚟。 跟住佢又同你講，其實呢個伊朗都係咁選啦，咁 係啦，開始有張翠容嗰啲契弟又走出嚟講啊，嗰啲咁樣又喺度話啊，其實幾好啊，咁樣伊朗都有啲溫和派可以啊， 改革領袖啊，咁樣 入都可以入到去啊，嗰啲咁樣啊，即係你如果係咁樣，你會有越嚟越多啲謠言話種出嚟。我哋做傳訊或者去傳揚爭取建設公民社會嗰、那個難度就會越嚟越大，奸嗰、那個阻嗰、那個對於建設公民社會或者爭取一個民主制度嗰、那一個難度就會越嚟越多，就會即係、就是、障礙就會越嚟越多。咁所以我哋喺呢個階段嚟講，就係話最緊要嘅唔好轉入去討論佢嗰啲咩白唔白票啊，嗰啲乜嘢提名會唔會組成啊，而係當嗰一個提名本身就係不公平、不開放嘅時候，這個就係假普選。就喺呢度就集咗，然之後就話俾大家聽，就算係一人一票選，這個係始終喺個提名過程入邊係唔公平、唔開放嘅話，嗰、那個就係假普選。而假普選會帶嚟嘅遺禍就係哔哩吧啦頭先講嗰堆嘢，着力就係要宣傳呢一樣嘢，等大家明白否決呢個咁嘅假普選係有理嘅。即係呢個係最緊要嘅工作咯，咁樣。咁但係而家泛民就佢哋就宣稱就會，琴日開咗記者會啦。 第二輪諮詢。 開咗記者會就會否決呢個咁樣嘅第二輪嘅諮詢啦。 杯葛第二輪諮詢。 杯葛呢個第二輪諮詢啦，其實我唔係好知道呢個咁嘅記者會。 唔係，第一輪諮詢你都叫杯葛嘅。 唔係，佢哋積極參與嘅，佢哋積極參與嘅，又去上海又成嗰啲咁樣。但係即係呢個係。都係好消極嘅姿態， 唔係因為佢第二輪諮詢，佢又講到就係去到聖誕左右時間嘛，估計嚇， 好消極嘅姿態啦，嗰啲咁樣。OK， 好啦，咁啊，再講一次啊，就係今期嘅二月少年咧，呢本就係今期嘅二月少年咧，就係夾新號嚟嘅，就加咗價嘅嗰啲咁樣。咁所以咧，各位朋友咧買嘅時候咧。 提啊！ 就記得提一提個報翻，因為我覺得佢哋好多人都係唔知道加咗， 因為 chat room 有人話已經係報翻，真係唔知道加咗價。 係啦，咁你就唔好俾少錢佢，因為咧佢好可憐嘅，即係如果佢 4蚊啊，大佬， 佢4蚊就蝕咗㗎啦，佢收少 有啲本身已經收平咗 啦。佢係啊，佢收少你就蝕咗㗎啦，所以咁同埋即係佢即係如果 OK 收少你就有鳩佢啦。咁但係如果係報攤嘅話咧，就真係唔好俾少錢啊！即係同埋提一提佢以為18。你一提一提佢，喂，真係呢個係22蚊㗎，嗰啲咁樣係咪 ？OK， 好，咁我哋下一節翻嚟講講啲國際局勢。